但无论两个小孔还是那个缺口，大小连一根手都无法通过。凉凉抬头瞧了一眼天花板，在靠近墙角的地方有一个十厘米见方的通风天窗，上面安了一块玻璃，可以用遥控器开启和闭合。此刻通风窗是打开的状态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凶手也难以通过通风天窗杀人。他的大小连一颗头颅都无法通过。凉凉又查看了木门，门板几乎没有破损，在门的边缘和旁边门框上各固定着一个金属。举起镇屋袋，里面装着从业务那里拿过来的挂锁和钥匙。挂锁是爱心形状，看上去十分精致。钥匙的形状也很特殊，钥匙柄是弯月形，钥匙杆呈波浪状。这种钥匙和锁看从陆寒冰进入吊屋一直到发现他的尸体，这期间门锁始终没有被打开过。那么这个扯断陆寒冰头颅的凶手又是如何进入密闭的吊屋行凶的呢？这之后他又是如何逃离的？又是一起难以用物理定律解释的密室杀人。正当凉凉苦苦思索之际，一位鉴定人员提着两个证物袋跑了过来。梁队，你看，其中一个证物袋里装着一截黑乎乎的东西，仿佛还能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。又是一些烧焦的鞋带，哪儿发现的？凉凉十分激动，挂在天花板的通风窗上。通风窗，那个十厘米见方的通风窗，那个只有婴儿能通过的通风窗。婴儿爬进通风窗，撕扯掉陆寒冰的头。此时此刻，勘察陆哲南死亡现场时的那种崩塌感又回到了凉凉身上。望着眼前结起寒冰的胎壶，凉凉拨通了安诊的电话。第二天，迫于上级的压力，警方暂时扣押了业务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因为嫌疑被排除，警方释放了陆礼。然而痛失儿子的陆礼找了律师起诉警方办事不力。在家中昏倒以后被送进了医院。这天中午，凉凉又去了安诊的医院。来到病房时，杨森和钟可正坐在床边跟安诊聊天，三个人似乎正在讨论按揭动画的事。没打扰你们吧？见凉凉走进来，安诊和钟可同时站起身。梁警官，案子怎么样了？杨锁眼里也没有撬动的痕迹。能让我看看现场的照片吗？凉凉把一沓资料 是腰不是腿呀、啊，拐杖没用的。 杨森断然拒绝， 路人居然做着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你说这个陆家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啊？ 我们也没有想到啊。 凉凉摊手，据了解啊，路人在本市还有一个中间人，这个中间人一直帮助路人寻找买家，为其散货，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个中间人的身份。买家 都是瘾君子吗？除了本身就有吸毒史的人，还有一些是因为精神压力过大而首次沾染干果的，甚至包括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士。凉凉露出了无奈的表情。记得在陆家案件之前，我办过一起自杀案，死者是一个推理作家，因为犯了毒瘾，他踏着一沓稿纸上吊自杀了。这位作家当时吸食的就是干果。 这连作家都开始吸食毒品了？ 杨森苦着脸。 那我们编辑估计也快了。 安枕问，毒品的事跟陆家案件有关系吗？杨森接过安枕的话， 难道是贩毒集团干的？但贩毒集团会用这么麻烦的方法杀人吗？一般不都是一枪爆头吗？ 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关联。 凉凉摇了摇头，但至少让我们看清了路人的真面目。 我总觉得再深挖下去，会发掘出更多陆家的秘密。 下午，天气开始转暖，陆家宅后方的树林里，阳光穿过树木的间隙洒在土地上。树荫下，一辆轮椅赫然出现，坐在轮椅上的人正是安枕。 你现在啊，是名副其实的安乐椅神探了。 杨森推着轮椅苦笑， 闭嘴，当好你的华生吧。 凉凉带着两人前往那间坠落的小屋，现场还有两名警员驻守。 话说，你那位女警官驻守呢？ 安枕突然问。 你说冷泉啊？ 凉凉回过头， 他去调查齐代的事了。 这次案件也出现了齐代和殷官丁。 安枕陷入沉思。吊悬的屋子代表天空，所以凶手这次算是完成了天咒。 那陆家不会再死人了吧？ 杨森问。安枕没有说话，因为轮椅不方便推进屋子，安枕执意要站起来走到屋子里看一看。无奈之下，作为华生的杨森只好一路搀扶着安枕。安枕在积着水的屋子里徘徊，同时和之前一样用炭笔在素描本上画了现场的三维透视图。尸体位置、侧壁的缺口、引入水管和电线的小孔、天花板上的通风窗等等细节都在图上一一体现。 去外边看看吧。 安枕忍受着腰部的疼痛，步履蹒跚地走出小屋，在外边转悠了一圈。 这后边就是胎湖啊。 他喃喃着，随即绕到屋子的支柱旁，检查了上面的水阀开关和电闸，然后他又查看了从屋子里延伸出来的水管和电线。水管已经从支柱的连接点上被卸下，而电线因为长度足够，即使屋子落下来也没有将它扯断。 这节水管的颜色有点新啊。 安枕注视着水管和电线。 小王，你去把季管家叫过来。 凉凉看出了安枕的疑虑。苍老的季中里依然穿着一身黑色衣服，见到梁警官他有些紧张。凉凉将季中里带到小屋的侧面，指着那里的水管问， 季管家，最近更换过这里的水管吗？ 季中里弯下腰摸了摸那节水管，皱起眉头。 奇怪了，这个水管好像挺新的，但最近应该没换过。 安枕连忙又问，季先生，你再看看这根电线，原来就有这么长吗？ 季中里摇了摇头，这根也不是原来的电线，没这么长的。 所以电线和水管都被换过了。 我想是的，但肯定不是我换的。 季管家坚定地说。 谢谢，你先回去吧，有需要我们再找你。 凉凉示意警员将他带离。腰部有些吃不消的安枕坐回轮椅，对杨森指示：“ 杨叔，推我去墓地那边看看。”“ 你当我是佣人啊？” 嘴上虽然不乐意，但杨森还是照做了。安枕抬起头，眯起眼睛观察着墓地的上端， 那儿的螺丝是不是被拧掉了？ 凉凉回答：“ 是，原本墓梯和木屋的底部相连，但是有人弄掉了螺丝，这样小屋坠落的时候也就没有波及墓梯，他还是这样处理着。” 安枕突然嘴角上扬：“ 原来如此。安老师，你是不是又想到什么了？” 凉凉再次看穿了安枕的心思，安枕却模棱两可地说：“ 只是离我的结论又近了一步。你们仔细想想，把水管卸掉也好，把电线换掉也好，把墓地的螺丝弄掉也好，如果这些都是凶手干的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” 杨森和凉凉都屏息静待着安枕接下来的话，他们知道安枕这是在自问自答。果然，还没等两人开口，安枕就点了点左耳上的耳机，继续说：“ 事先把水管换掉，是因为能够更方便地拆下，这样屋子坠落的时候就不会受到金属水管的阻碍。把木梯的螺丝拧掉，也是为了让木梯和小屋分离，这样屋子坠落时就不会受到木梯的阻碍。把电线换成更长的理由也差不多，这样屋子坠落时就不会扯断电线。凶手做这些事情都只是为了一个理由，让这间屋子顺利坠落，而且必须是不受任何阻碍的垂直降落。”下集当中，在安枕的解释下，凉凉渐渐弄清了事件真相，而杨森还二丈和尚摸不着头，有些不知所云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却暗示凶手是个婴儿。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，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。休假的时候去英国，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，一大早